第七章，记得放下身体的得失，只用你的灵魂生活。记得用你的灵魂生活，才能够借助人生种种不幸来强化你的灵魂。记得用你的灵魂生活，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幸福。这样你才懂得真正的慈悲，就是怎样将真爱散播出去。讲个故事轻松下。有一个国王，他很依赖一个很有智慧的大臣，任何的疑难杂症这位大臣都能够解决的。有一天国王练剑的时候，就不小心割断了自己两只手指，那就非常撞火了。大臣见到了，就安慰个国王说，陛下，世上呢是没有真正的不幸的，况且有时不幸的小事，抹下手是可以化解一些灾难性的大事的，所以千祈不要太过介怀。国王一听就觉得条友仔根本就在讲紧风凉话，枉我平时咁锡佢，一兴之下就将佢马上打入天牢。过咗一阵，国王去打猎，结果呢就迷咗路，误闯咗一个食人族嘅地盘，俾啲食人族捉咗起上嚟。食人族决定攞国王嚟祭拜佢哋信仰嘅天神，仪式进行到一半，祭拜嘅巫师忽然间发觉国王少咗两只手指，就急急咁叫人将国王由个祭神台上放翻落嚟，因为佢哋嘅信仰规定，四肢不全嘅人系唔可以成为神嘅祭品噶，咁做系对天神极大嘅不敬噶，所以最后由国王身边一个随行嘅跟班咧，就替代咗国王成为咗祭品。由于国王象征咗不幸，所以食人族就放咗佢，以免为族人带来不幸。国王啊，就因此保住咗条命仔。国王翻到皇宫，就谂起嗰位俾佢打入天牢、平时最亲近嘅大臣讲过佢一番话，觉得佢讲得好有道理，于是咧就揾人释放咗呢个大臣啦。但系国王心中咧就一直都有啲疑惑嘅，咁就问下呢位大臣话：我嘅不幸成为了大幸，而家就明白晒噶啦。但系你俾我误会打入天牢咁样嘅不幸啊，你又点样解释啊？只见大臣笑笑咁话：如果唔系因为你误会我，将我打入天牢，咁嗰日陪你去打猎嗰位跟班，你谂下会系边个呢？国王即刻如梦初醒，恍然大悟啊！从此咧就改变咗佢嘅人生观。放下你身体嘅得失，用你嘅灵魂去享受生命中一切嘅幸与不幸。当不幸降临嘅时候，你总会抱怨：点解？点解偏偏系我？你会话：我点解咁黑仔？点解受苦嘅系我？但系当幸福降临嘅时候，你又会唔会咁问呢？当一切好美好、好平顺嘅时候，你仲会问何必偏偏选中我咩？人生中我哋一直喺度追求完美，但系我哋为咗表现完美所刻意做嘅种种努力，往往就系造成我哋不圆满嘅主要原因。有位有钱佬花咗一大笔嘅钱嚟起一座完美嘅花园，完工后佢为咗维持花园嘅完美性，就雇用咗50位园丁。佢要求园丁要执起园中嘅每一片落叶同枯枝，并不停咁修剪花草树木。有一日，有一位智者就嚟到佢屋企，呢位有钱佬就带佢欣赏佢自己嘅花园，并问佢感觉如何。只见智者回答咁话：好靓，好似一个完美嘅墓园。太过完美就系一种缺陷。应该话完美本身就是一种缺陷，花园本来就应该有啲落叶同枯枝嘅，咁样啊先至自然，自然就是美，自然嘅缺陷本身就是一种完美。四川地震嘅灾民喺地震发生前，一定有好多人觉得自己嘅生活不够完美。地震发生后，失去咗亲人，失去咗房屋，失去咗工作，失去咗财产，失去咗四肢，先至发觉原来嘅生活早已经系一种完美。活在当下吧，自然就是美。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，才发觉自己其实一早已经拥有太多的完美。